思渊，我爱北京，我爱都市之声，爱这里的一切，爱最可爱的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一汽大众北京季东风开启迈腾 CC 12000元置换补贴大礼，选择一汽大众，选择北京季东风，石景山古城西路99号，更多店内优惠，详询0106888-8181转一。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你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平安里。 幸福就像珍珠，散落在生活各个角落。FM 101.8，用电波当作丝线，陪你收集快乐，串联幸福。都市之声，今夜平安里，期待与你不期而遇。 其实 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时候真的没多 又有谁会做到真正的分手快乐呢？北京时间的22:06，刚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里依旧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平安里。各位晚上好，我是阿苏。今天晚间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叫做痴情人的伤心期限。对。说白了，就是在分手之后你大概会伤心多长时间，又是一期关于失恋的伤心主题。相信这样一个晚间会有很多那些糟糕的情绪在电波里面蔓延。我记得之前呢跟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一段恋情失败之后要伤心多久才能够从失恋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他给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答案。他说失恋的时间是你恋爱时间的一半，就是说假如你恋爱一年之后失恋呢，你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走出失恋的阴影。我突然之间就忍不住感叹说，哇，这真的太长了吧。那一些长时期常年恋爱的人8年10年之后再分手，难道真的要用4到5年的时间来品尝失恋的痛苦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对他来说也真的太残忍了。那对于那些处于激情期谈恋爱是1个月2个月的人们，其实感情投入的也很迅速，只不过抽离的也迅速。但是这样的人难道对那样一段时光用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忘记了吗？听起来也很残忍。今天来说一说关于你曾经失恋的时候最长的一个修复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搜到都市之声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哈。我们在一首音乐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To be 那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John Mayer 的 Perfectly Lonely， 完美的孤独者，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22:12，那在生日密码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痴情人的伤心期限。 四元桥亚之杰奔驰中心售后夏季服务月，预约免费检测保养维修双八折，另有空调清洗7.5折，亚洲旗舰店百余工位，无需等待。四元桥亚之杰奔驰预约热线84355656。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安全是回家的唯一道路， 都市之声是路况信息的最佳指南。 我们是北京市交管局，我们都在都市之声为您的平安把关。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星星王子为您解读生日里隐藏的秘密，邂逅最熟悉的自己，就在生日密码。 OK， 今天7月10号，各位7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欢迎收听生日密码，我是孙小贤， 我是星星王子。 10号的朋友怎么样，王子？ 10号生的朋友就很随和了，不像之前的脾气那么多，情商不好啊。就是7月9号生的人，但7月10号生的人个性就相当随和， 这个比较好。 对对对，而且通常只要他们的家庭教养是比较好的、得宜的啊，那名就是比较不错的，那几乎都还蛮容易有良好的人格培养出来。 这个不分男女的哈， 对，不分男女的。所以那这个人格养成，只要是比较完整的发展的话呢，通常才华的展现就会比较被大家看到，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有良好的才华展现。 觉得这个很适合当这个另一半啊，不管男生女生听节目的时候都应该在想， 对， 身边有没有7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 还不错，因为他们的活泼度很高，心灵活泼度很高，而且情感的丰富度也很高。而且我只是要提到一个状况，是说如果他们蛮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机会可以让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的话，那用心维持很重要，因为用心维持就会让他将自己的才华做出更良好的并且更长久的发展，甚至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成就。不过同时注意到一个问题是说，有些时候呢，他们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那种停不下来的状态，比如说乐观开心开心过头，伤悲过头，却也可能会造成追求美好自我的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出现出某种程度的逃避自我的行为， 根本停不下来。 对对对，因为他就害怕说怎么问，因为他有他还是有想法的，他懂得自己的个性问题，所以一旦那种过度乐观或过度开心停不下来之后，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过度伤悲一直流眼泪一直哭一直哭的时候，他会想说我为什么这样。所以当他在负面情绪的时候， 他会是一边想一边 做，他有另外一个情绪，他另外一个内在在告诉自己说你在做什么 啊？两个小恶魔，一个天使恶魔在打架， 对，你在做什么那所以天使出去做好人呢，恶魔在后面就搞怪那恶魔出去呢做坏事的时候，天使告诉自己你怎么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其实有一些纠结，而这个纠结是往往是内在外在的协调产生问题。 我认为其实另外一个声音其实只是把你拉到比较中间的位置而已， 嗯， 不需要让你产生一个过度极端的状态。那另外状况来看的话呢，一般来说如果他个性良好的话呢，也会让他自己有更多正面的一些发展， 嗯， 但是呢毕竟是七月份生的人，七月份生的人呢对自己的期望还欲望呢还是蛮强烈的，那他蛮期望自己呢能够比别人过得更开心，比别人过得更好，而且这些生人很有趣啊，他们的运气也一般来说都比平常的人来得多、 哦、 来得好，那 很棒， 那所以有些时候呢往往呢想到的东西都蛮能够实现的，蛮能够实现的， 几乎是可以达到心想事成了， 是差不多的意思。 我的天， 对，差不多，那蛮不错的，但也要脚踏实地的，你不能随便想一个做不到的事，也不大可能哈、哦。那一般来说，他们的个性是相当和善的啊，相当客气的，相当和善的。然后呢，并且呢，在生命的发展呢，都蛮精彩的，蛮精彩。然后呢，得到的经历呢，也都挺丰富的。 个性好，我觉得人可能运气就会比较好， 是蛮重要的， 比较容易相处嘛。 嗯。 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是的， 这一天出生的有两位巨星，我的天哪，一位是演员秦汉，另外又是歌神张学友。 对， 他的歌都太棒了。 我觉得张学友，对对对，他歌真的很棒。可是张学友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他其实之前也是酗酒的问题变得很严重 啊。对对对对对，有一阵儿很沉沦，卖得不好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他酗酒就让他情绪强烈的脱序。 嗯， 那结果后来让他几乎没办法站出来去面对他的事业。 对，有一段低谷。 对对对，还有他的太太非常的。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哦，并且相信他，他们才一块走出来。然后甚至于说，张学友才可能在后面才有更好的表现。 嗯、 而且张学友甚至于他可能会讲说，他将每一场的演唱当做最后人生中最后一场演唱，所以他就很卖力的去做各种演出。 对，而且他的圈中口碑特别的好，很多经纪人在，你可以说安抚，也可以说给自己艺人洗脑的时候会说，你知道吗？歌神到现在。跟出道时候的这个跟经纪公司的分成比例都没有变过，人家不是5546的， 对，绝对不是。 主演公司拿得多。 对，而且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曾经访问过他， 嗯， 那你会他的客气程度，就是他还是就是他不是大要经那么大牌的一个人、 嗯， 可是看到你还是非常客气的、 嗯， 然后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你什么这样子，嗯， 太棒了， 很 nice 的一个人。 今天是巨星辈出的日子啊， 对， 七月十号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别无 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阵，情深如海，无意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以往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哦，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哦哦，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北京时间的22:22，刚刚这一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有时候想想，你说喜欢张学友需要理由吗？其实我们不太愿意说真的把一个男人神化，因为他就是那样陪伴着我们走过岁月的一个歌者，那么的认真而又那么的执着。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关于痴心者的伤心期限，在你分手之后你会伤心或者是整个人脆弱多久呢？微信上一位朋友他说，失恋也许会伤害我的一生吧，每当寂寞的时候就又会想起。还有位朋友叫唏嘘胡子茶，他也说应该会一直忘不了。是不是你真的会对于一个长情者来讲，在一辈子的内心当中都会给那个人留下一点点的位置。我恰好前一段时间看了一期非诚勿扰，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失恋多久的问题。里面有个男嘉宾说自己呢在失恋之后2个小时就恢复了，很多女嘉宾在听完之后就灭了他的灯。嘉宾当时黄汉就觉得2个小时哎是快了点，然后就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经历。黄老师说，在20年前他恋爱的时候问当时的男朋友，假如我离开你，你会难过多久？我心里真的很希望他能说，不说我永远，我这一生都记得你，起码说很久很久。结果那个男的当时想了一下说，最起码得1个星期吧。啊，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分量吗？然后他觉得很严肃，就说我觉得1个月吧。有时候在很多男人眼中说因为感情让自己情绪不好是一件特别不值得的事情，也的确我们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关于失恋有1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最多2个月的恢复期限，你看看是否合适呢？让自己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知道没有那个人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去生活，一样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精彩。或许如果真的用半年用1年，对自己的生活来讲是一种不大公平的事情。22:25，我们会听到一首来自于诺拉琼斯的这首歌，歌曲叫 Turn Me On， 让所有的那些眼神都集中在我们的身上，转向我的时候，你心里还有我吗？ Like a flower waiting。Like a light bulb in a dark room,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like the desert, waiting for the rain, like a school kid, waiting for the spring.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My poor heart, it's been so dark since you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8都市之声，生活听我的。大家好，我是郝云。 四元桥亚之杰奔驰中心售后夏季服务月，预约免费检测保养维修双八折，另有空调清洗7.5折，亚洲旗舰店百余工位，无需等待。四元桥亚之杰奔驰预约热线84355656。 晴天，阴天，雨天，都市之声天天陪你。1018气象服务站。 气象服务站，关注世界杯，关注巴西天气。大家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天气点评师吴迪。世界杯接近尾声，回首一个月的精彩赛事，我们来继续盘点天气，看看巴西天气告诉我们的事实：雨水对比赛的结果影响很大。从已经结束的62场天气实况来看，以晴或多云为主，阴雨较少，共有6场雨水。这6场有明显降水的比赛都是在巴西北部靠近赤道的场馆，其中纳塔尔和雷西菲各贡献了2场雨战，特别是纳塔尔在赛时下了一场暴雨，雷西菲有一场中雨。在萨尔瓦多进行的西班牙对荷兰的比赛，上半场雨势很小，对比赛影响不大，两队1-1战平。随着下半场雨势增强，擅长雨战的荷兰有如神助的连进4球。另外一场在雷西菲进行的科特迪瓦对阵日本的比赛，在双方1-1打平的时候，因为场地湿滑，科特迪瓦用头球2-1取得了开门红。看来雨水对足球比赛的结果影响真的很大。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北京会是晴转多云天气。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有35度。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世界杯赛事天气，我们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生活听我的 FM。 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在这伤感的城。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那曾经呢，张惠妹也是因为雨生的这一首歌带她出道，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于是雨生在张惠妹的心目当中就是那个永远的老师。还记得雨生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惠妹痛哭流涕。在每年的雨生的忌日的时候，阿妹呢也会给她到处深深的祭奠。 这就是两个人在心目当中那一份非常重要的位置。人生得一个这样的人也是幸福的。说回节目当中，说到失恋，我记得在上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课的时候，老师呢会谈到一些失恋的案例。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他讲到了一个案例，说王某因为和女朋友分手，然后呢他就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无精打采的，终日躺在床上，连工作都没法好好干，内心痛苦，觉得生活没有意思，甚至他会有想死的念头。老师在讲台上问王某异常吗，你有什么问题，底下的学生们答案很不统一，有回答说恶劣心境，也有人说他抑郁了，有人说要给他做那种自杀的危机干预。老师却说你们的回答都不对，要判断这是什么问题，先要看一看他这样到底有多久了，时间真的很重要，如果他昨天刚失恋，这样不是很正常吗，你们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失恋过。然后的话呢就引发大家的笑声一片。是啊，其实失恋的伤心人的确是如此，那一些失去的恋情，离开的爱人，是人生当中多么重大的丧失啊，难道不值得我们为此伤心过几天吗？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把那种强烈的伪装来披在自己的身上，似乎跟自己说，哎，我就是那个金刚人，我不会受伤，我也不会深爱，或许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一个伪装的壳罢了。你什么时候在一个人面前能卸下这个壳？你什么时候会跟他讲，我是真的喜欢你，我真的不想你离开我？或许那个时候你才会真的知道什么才是有关于爱的意义。但是当那一份爱真的离开我们，离我们而去，我们会深深的知道，也深深的悔恨，我们曾经的确没有好好的珍惜。 Free the Bird叫做自由乐队的爱像是昨天。 站在夜幕吞噬天的一瞬间，起点燃一支烟，点燃一支烟，想想最后谁还会在谁身边，会是谁谁谁，还会不会那些爱过的人，伤过的人，哭过的人，恨过的人在哪里，一路上还有多少雨水泪水等我去回忆，有时世界反复只剩一半，有些骄傲随着时间流走被冲淡，有人站在旷野独自呼喊，有些忧伤不知何时会消散，有人站在心里停滞不前，有人站在原地等着一切再出现，是我的爱情自我欺骗，像是昨天，像是那昨时间，牵着手幻想明天，谁也不改变，对着天空说一定要爱很远，到现在是谁忘了当初的勇敢，那些爱过的人，伤过的人，哭过的人，恨过的人在哪里，一路上还有多少雨水泪水等我去回忆，有时世界反复只剩一半，有些骄傲随着时间流走被冲淡，有人站在旷野独自呼喊，有些忧伤不知何时会消散，有人站在心里停滞不前，有人站在原地等着一切再出现，是我的爱情是我欺骗，像是昨天，像是那昨天， 自己听、啊、有时世界反复只剩一半，有些叫随着时间流走被冲淡，有人站在旷野独自呼喊，有些忧伤不知何时会消散，有人站在心里停滞不前，有人站在原地等着一切的出现，是我的爱情自我欺骗，像是昨天，像是那昨天。 一汽大众北京季东风开启迈腾 CC 12000元置换补贴大礼，选择一汽大众，选择北京季东风，石景山古城西路99号，更多店内优惠详询010-6888-8181转一。 热爱广播的你，是否也有成为主播的梦想？ 我是薛冰，主播是我最自豪的工作。 我是梓潼，在 U Radio 都市之声，每一次直播都是最开心的时刻。 我是王小宁，加入这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只要你年龄在25岁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达到4级水平，就有机会加入我们。现在开始关注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I want you 主播选拔活动，请在www.uradio.com.cn 下载报名表，连同60秒自我介绍音频寄到指定邮箱 I want you at uradio.cc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选拔活动，或通过特约支持招聘网站前程无忧了解活动信息。在 FM101.8 生活听我的，在 Uradio 主播选拔活动，梦想听你的 I want you。 生活听我的 FM。 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You're a gambling man. Love is. 北京时间的22: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依旧是今夜平安里，各位晚上好，我是阿苏。今天晚间呢，我们说的是关于痴心人的伤心期限，在一次失恋之后，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应该有多久？我想，一次失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一次朋友对你失恋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敢再投入真诚。所以就像之前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他不敢再用情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每一次都是自己坠入这样一段的情网当中，又很难自拔，再去伤心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恢复了，又不敢再去尝试的去爱别人。我想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一些挫败也好，那一些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可怕的是你用这一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你怎么知道再出现的这个人他不是真心爱你，他不是想跟你好好的去经营一段感情吗？那一些挫败也好，伤心也罢，总会成为过去的。别人或许会绑架了你一段情感，而你呢，却用那一段让你受伤过的不愉快的记忆，绑架了你自己剩余的时光。微信上包留展他说，花开若相惜，莫等到失去才懂得仅存的一点爱情，花落若相随，真爱付出生命都无妨一切，因为那些是最真挚最真和最美的爱。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多少人还会真正的去追求说我想要的纯爱。这个纯爱该怎么定义呢？无关于物质，无关于未来，也无关于婚姻吗？若必爱就不要放手，如果你放手的话，就千万不要后悔。有人说喜欢将爱情比成泡沫，因为那些东西一抓就消失了，但是其实不是，它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方式永存在这个世界上。泡沫，邓紫棋。 你的谎言，其余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一沙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 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 精彩世界杯尽在 U Radio， 看着巴西世界杯，你是否也想去巴西旅行了呢？如果你到了巴西，千万就不要错过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亚马孙河上划船这个奇妙的体验项目。划船的旅途长约1600千米，耗时5天左右。如果你想要有最真实的雨林体验，建议你最好选择乘坐传统的船艇。 所有的装备只需要包括吊床、餐具盒和一条木棒，而旅途中你还可以在阿莱格里山欣赏到史前岩画，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玩转世界杯，耳朵嗨起来！1018生活服务站，玩转世界杯由北京骏东法拉利玛莎拉蒂赞助播出。 百年盛耀再创辉煌，北京骏东法拉利玛莎拉蒂金港 3S 售后中心现已盛大重装开业，夏季检测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更有预约试驾及精品二手车，400-818-0458。 求救求救，有11个人被困在山里，生死不明。 2014年3月1日晚7时许，辽宁锦州警方接到求救电话，一支驴友团队在翻越伊乌驴山的登山活动中，11人掉队被困在山中，警方随即展开救援行动。 我们是救援队，请告诉我们具体的被困地点。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周围都是悬崖和积雪，已经有队员摔伤，下山非常困难。 不要着急，保持信号和电话联络，会找到你们的。 经过近2个小时的艰难搜索后，救援人员在3月2日凌晨0时15分许听到了嘟嘟的哨声，随后发现微弱的手电光亮，最终在一块巨石下面找到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下山。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登山郊游有风险，做好防护，保平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我是夜班公交司机贾征。安静的夜晚有我陪着您，您的安全就是我的使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幸福就像珍珠，散落在生活各个角落。FM101.8，用电波当作丝线，陪你收集快乐，串联幸福。都市之声，《今夜平安里》，期待与你不期而遇。 北京时间的23: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平安里。各位晚上好，我是阿苏。今天晚间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是痴心人的伤心期限。没错，当一个痴情人失恋之后，他会伤心多久呢？他会记挂着曾经两个人走过的点点滴滴，看过的每一场电影，说过的每一句话吗？每一次在走过两个人相同的痕迹的时候，内心当中都会微微的泛起点涟漪吗？微信上闹呢，他说很羡慕那些从一段感情很快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的人。在上小学的时候喜欢上一个人，一喜欢就很久很久，18岁错过了他的表白，20岁我表白的时候，他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他，还有了他们的爱的结晶。为了逃避那一段错乱的爱，我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在25岁的深秋遇到了让我心动的他，在恋爱8个月之后，他一句话没有留就离开了。我不知道要用多久的时间去淡忘一个人，是否还有勇气重新开始一段恋情，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其实你我心里深深的知道，怎么是未知呢？我们终究要结婚生子，过上那种幸福而安逸的生活。或许这一个人他在你的世界当中出现，划过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让你似乎觉得没有他了之后整个人都没有办法呼吸。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你会从那一段伤心的往事当中潇洒的回头， 然后好好的去过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再美美的等待着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真。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飞的花语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让我们都要学会去努力的珍惜。这首歌是来自于庾澄庆的《春泥》，这首歌当年呢是由他前妻伊能静写的词，而庾澄庆谱的曲，而又演唱了这一首歌，似乎在当年看来是天作之合。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感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说从一而终的，而且一下能看到老。当他真正的离去的时候，我想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坦然和对新生活的无限的憧憬吧。回过头来说失恋，其实失恋的痊愈呢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大多数人会在一天天当中慢慢的好起来，有新的恋爱对象，新的朋友，会有新的生活，渐渐的他们会越来越少的想起过去，即便想起来过去的那一段恋情，那个人也不再痛苦了。但是有一部分人的未完成的恋情也会在心中萦绕成一个死结，越来越紧，难以打开。 所以呢，失恋的痛苦就会变得尖锐而又绵长。当你一直在沉浸在这种失恋的痛苦当中没有办法自拔的时候，你要尝试着去解开那个结。这个结是怎么系上的？一个人要学会怎么把它打开。你会去有新的社交，或者有新的生活，然后就会过自己新的想要的那些日子。过去那个人我们可以抓得到，但是他渐行渐远，从我们的世界里直到彻底消失。放轻松或许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来自杨乃文的这一首歌叫做《放轻点》。 放轻点，如果你要伤害我，就算我无法闪躲，我也还能承受。是回到起点，我们的伤有一天一定会好，只要我们一起不怕跌跌撞撞。我们的爱有一天 桥亚之杰奔驰中心售后夏季服务月，预约免费检测保养维修双八折，另有空调清洗7.5折，亚洲旗舰店百余工位，无需等待。四元桥亚之杰奔驰预约热线84355656。 都市之声，生活听我的 FM101.8。 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北京时间的23: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平安里，各位晚上好，我是阿苏。今天晚间我们说的是关于痴情人的伤心曲线。其实我收到过很多这样失恋的伤心人写过来的一些微博私信，他们往往沉沦在失恋的痛苦当中，也是在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心里摸爬滚打，一日又一日地咀嚼着心中的悲伤。伤心的人一遍遍地删除对方的 QQ 号，又一遍遍地加上，一遍遍地屏蔽到对方的微信，又一遍遍地加上，一边拿起很多次电话号码放下对方的电话，却一直在拨通前挂断，也不停地看对方的微博、豆瓣、微信好友圈，不放过对方的每一次更新，捕捉每一个文字背后的那些深意。他们听着一首接一首的苦情歌，觉得每一句歌词都是为自己而写。他们喝醉酒哭闹着，对着别人说着想跟他讲的绵绵情话。他们在每一个深夜里失着眠，流着泪，哭得痛彻心扉，也总是死死地抱着回忆不肯放手。他们拼命地工作，企图用工作填满那思念的空档，去忘掉过去的一切。他们那么的刻意地过好每一天，也不停地让自己比原来更好更强大，为的是让对方感到离开自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想他们的那种失恋早就已经过了33天了，也许是2年3年，或许是更长的时间，但是痛苦依然是很新鲜，一想到心就痛得没有办法呼吸，一提起往事也依然会哭泣。似乎这样子一段难以解开的愁永远都没有终点。 Just like you said it would be, life goes easy on me, most of the timeAnd so it is, the shorter story. No love, no glory. No hero in her sky. I can't take my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Can't take my eyes. And so it is, just like you said it should be. We'll both forget the breeze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can't take my mind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mind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mind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mind. My mind. 想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失恋的故事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凄美，而人们呢又总是喜欢痴情之人。记得杨过守身如玉等了小龙女16个年头，也是多少在恋爱当中的痴男怨女的榜样。你们记得金玉玲和痴恋林徽因的故事吗？一生的挚友，一生的蓝颜，也是他喜欢拿着林徽因的照片多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女人羡慕。相比梁思成在林徽因死后立即和学生结婚，人们还是更喜欢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苏轼。他对王琦永远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追忆，想想永远是让人感动。但是更感动的是我们这些看客，伤心的可是苏轼本人呢。我有个女朋友，在失恋的时候拉着我和其他几个女朋友出去大吃大喝，疯狂购物，然后又唱 K。 她点了一首又一首伤心的情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在边唱边哭，我们在一旁安慰着。也没想到她在唱完之后却说，其实我也没有这么伤心，我只是觉得失恋了总该要有个失恋的样子，也只有失恋了才有借口好好的放纵一下自己。原来他的痴情和伤心只是一种伪装，只是为了符合失恋的样子。有时候或许你也是，你在这样的一些场合，你会让别人知道我失恋了，我是一个重情之人，而实际上或许内心当中的伤口都不用怎么去尝试，已经渐渐的愈合了。你的温度原为人， 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未成年却像咖啡色的壶。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我将热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 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壶，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我将热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壶，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 生活听我的，大家好，我是胡夏。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之声 FM 10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北京时间的23:2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依旧是《今夜平安里》，各位晚上好，我是阿苏。前一段时间一姐妹算是分手吧，因为和一个相处时间不是很长的男朋友断了联系，然后整个人都萎靡了一阵。我说你都不如以前漂亮了，她说怎么漂亮，每天都没心思打扮。我忽然就想，到底是有谁规定失恋之后的女生就必须得把自己整成一副怨妇模样？伤心与否是否可以代表着你对这一段感情的投入多少？可惜的是弃你而去的那个男朋友并不买单，更何况自君别后手如飞蓬的年代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更漂亮。同样的，前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刚分手的男性朋友问我，他说为什么他的女朋友在和他分手之后竟然比以前更漂亮了，首饰也变多了，穿衣服也更时髦了。好像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如果一个女孩开始打扮注重外表，那就意味着她有恋爱的前兆，或许正处在热恋当中。没有几个男生能够真正的理解，当某一些女生失恋之后为什么也乐意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那个时候这样的女生她到底是光鲜给谁看呢？这恐怕也是很多很多男生的疑问。我听到她的那一番话之后，我心里就 产生了一个特别邪恶的想法。我想问，我说是不是每个主动劈腿的男生都站在一旁等待着看女生梨花带雨的泪脸，并随时准备着像救世主一般在必要的时候给女生施舍一个肩膀，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对她说你很好，但是我们不配。当然这只是我平时一贯的女性主义者的一些主观臆想，自不必多过于深究。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失恋的女生脸上一扫落寞神情，穿戴讲究地出现在你面前，你不要问她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必备的骄傲。我丝毫不怀疑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的真实性，在自己心仪的男生面前，女孩总是免不了要细细地装扮一番的。可是作为男生，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女孩子并不喜欢在自己的男朋友面前盛装出席，这类女朋友喜欢用简单的服饰、随性的打扮、开放的话语向自己的男朋友表明，我想在你面前表现的是最真实的我。可惜的是，这世上大部分男人都是食色动物，不能够把挑剔的眼光和健全的头脑同步完善，往往忽略了这种女孩真实的个性之美。所以相较于为己者容，还有一种为己悦者容的女孩。不管你是否相信这种为了取悦自己而打扮的女生，我在心里是非常的敬佩的。我觉得她也是很骄傲的，也是不可一世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并没有因为失恋，也并没有因为男人而变得黯然无色。所以当你失恋之后，我们不应该沉沦，男人应该更潇洒，女人应该更漂亮。来自于张震岳的这首歌《路口》。 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很痛。两个人走，我恨这路口，你说不爱我，放我在眼里难过，连再见也不说，而眼泪没停过，哭到我鼻涕流。爱情就是黑洞，扭曲我所有，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游戏我玩不起来。我不想走去你家的路口，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本人依然没救，而香烟没停过，割到我心很痛。深陷到你之中，没有人救我，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不耐犹如利刃飞过来，瞬间我终于明白，哎哎，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 口，而香烟不离手，收到我心和痛，哦，哭到我鼻涕流，哦，不再为你心动。 爱你的温暖，爱你的温暖。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和我一起传递 V 能量，引领 V 潮流。八月十六，我在北京万事达中心等你。购票详情请登录大麦网。 2014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南美大陆正掀起着一场全世界球迷的顶级狂欢。这里有桑巴军团的狂热，高卢雄鸡的浪漫，潘帕斯雄鹰的激情，日耳曼战车的严谨，成衣军团的华丽。谁将会举起代表着足球界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夏天，让我们一起相约周间中午12点到1点，桑巴世界杯。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北京时间的23: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电波当中，今夜平安里，期待每一次和你的不期而遇。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有朋友参与到今天关于失恋的这样一个话题，好，说实话，可能真的是情绪大家都没用到，没有看到太多的伤心情绪，反倒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新的期待。后面他说，伤心与否呢，得看分手的时候对对方的感情多少吧，毕竟两个人同时不爱对方，只会因为没有过感情。然后他还说，阿苏，不舍就伤心，伤心才流泪，故意伪装给别人看的人，只是想让人知道他或者是他是受伤的，他呢也是动过情的。很多人说在失恋之后整个人应该是蓬头垢面的，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失恋本来就很凄凉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动去迎合失恋之后所衍生的那一些坏情绪呢？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其实我还真的永远都相信，失恋女人的从容自信要比恋爱女人的温柔可人一定会闪耀的太多太多。所以要对那一些觉着分手之后的男人们说，无论你身边的哪个女生开始穿衣打扮，都请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她的美丽。如果真的有必要，你要告诉她，嘿，你真的很漂亮。我想我们总会以另外一种自己的方式去证明我们可以活得更精彩，也可以活得更漂亮，而这样一种方式是不依赖于任何人，不在内心当中有任何的一种期盼，任何的一种害怕失去。王力宏，你不在。 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如果渴望你渴望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却不在，哦，我只能带上独白的难耐，哦，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了伤在偷偷好奇。不在，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沉默里听见转动的秒针，一个人吃饭这个。 北京时间的23:35，我们继续回到电波当中。关于失恋之后的痴情者的伤心期大概会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对于一段感情一个人可以沉迷于或者是记住这个人有多久，也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和心情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只知道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真的是能够做到让自己开心就好。许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总是痛苦万分，有的会抑郁抓狂，有的卑躬屈膝地想挽回，但是在许多年之后你再回头看看，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自己有多可笑。最近真的是听到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地传出了分手的消息，有的朋友看起来很坚强，有的朋友却没有掩饰内心的脆弱。说真的，一段感情不管怎么样分手都是伤，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伤痛，如何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说真的并不容易，但是在多年之后你再回头看一看，那个时候其实真的一切都是小事情。我们起码在生活上没有依赖于他，在情感上的依赖撕扯一下也就断了。南方二重唱有一首歌特别好听，是唱给两个人听的。我们今天携手在一起，明天我们是否还会相伴终生呢？明天也要作伴南方二重唱。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喜欢是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是你有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喜欢欢迎找麻烦，又是你 我们华丽丽的携手在未来的某一天仍然会在一起，就是这首歌当中所唱出的意义。23:51，这里就是今夜平安里。晚间呢，我们说的是关于失恋，有的时候真的要知道，的确是因为一个人的离开，我们才会有机会遇到更好更疼自己也可以甘心让我们去欺负的男人。所以要跟那些失恋情绪特别差的姐妹们说，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分手，我知道你的心里一定有很多的伤痛和不甘愿，但是要试着往前想。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窍门，就是告诉自己，当你遇到任何的不快乐的时候，你要想象5年后10年之后，你再看看这件事情，或许要对这个人心存感激的，或许真的可以莞尔一笑。还有一定要珍惜你身边的那些好朋友，因为除了亲人之外，好朋友才是生活上很大的支柱一世的缘分。机会只有一次，你离开不靠谱的人，机会却留给更值得的爱的人，不放弃又如何找到对的呢？所以分手呢，要记住是命运对你的垂青，失恋并不痛苦，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幸运。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这样一种幸运，结束一段爱情的时候，是因为有更好的人在某一个时刻等待着你，若你碰到他，一定要加倍珍惜。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23:52。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今夜好眠，晚安。 理性与感性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心碎。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懂他，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就这样。 精彩世界杯尽在 U Radio。 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名字首次由球迷来直接决定，超过百万人的投票活动中，有70%以上的人选择了桑巴荣耀这个名字。在当地俚语里，它被用来描述是巴西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自豪感。生活中大部分的足球都是由12块、16块或者32块球面组成，而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桑巴荣耀则首次用6块形状相同的球皮通过热粘合的技术连在了一起，并且可以避免受潮，因此球体拥有无缝的表面，这样就确保了足球在比赛中可以运行得更加的精准，就算下雨的天气都不会影响到足球的表现。 玩转世界杯，耳朵嗨起来！1018生活服务站，玩转世界杯，由迈凯伦北京赞助播出。源自 F1 赛道英国超跑迈凯伦 12Z 高性能驾驶体验，传承冠军荣耀。迈凯伦北京诚邀您莅临赏车，更有预约试驾机会。燕莎桥东亮马桥路48号，400-010-7770。热爱广播的你，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主播吗？在这里给你展现自我的机会，在这里给你实现梦想的舞台。 美言美语就等谁来，请告诉我们各位朋友 赵宇和王小宁。 现场秀节目后海星光下之娱乐 Live House， 各位好，我是 DJ 孙小贤。 欢迎大家在热烈的掌声当中请出石磊和梓潼，一起来到今天的节目里面，谢谢。 只要你年龄在25岁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大学4级以上，就有机会加入我们。现在开始关注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I want you 主播选拔活动，请在 www.uradio.com.cn 下载报名表，连同60秒自我介绍音频寄到指定邮箱 I want you at uradio.cc，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选拔活动。在 FM 101.8生活听我的，在 U Radio 主播选拔活动，梦想听你的 I want you。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2点，我是电脑工程师童轩科。此时此刻，请把烦恼通通格式化，留下快乐的存储，准备进入睡眠模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幸福就像珍珠，散落在生活各个角落。FM 101.8，用电波当作丝线，陪你收集快乐，串联幸福。都市之声，今夜平安里，期待与你不期而遇。 北京时间的00:01，又到了新的一天，这里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每天晚间从凌晨的零点整到凌晨一点，是今夜平安里的音乐时段。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的《相思无用》，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夜深人静，寂寞来袭，以我孤独的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如果爱一个人都得不到表达的话，那些相思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0:05，听到来自于阿桑以诗歌手黄韵玲的这一首歌，你听，寂寞在唱歌。 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你们会听见吗？这是阿桑在天堂里面唱的歌。其实很遗憾，这样一把好嗓不能够再创作新的音乐给我们。天黑了，另一种孤独又被慢慢的切割着。我想听到刚刚那首歌的时候，很多寂寞的人他们的心又开始疼了吧。来自于 Bab Kenny 的这首 Walking Mine， 叫做风笛。 On the Broadway for the dawn, waiting for the man to come, and like cattle one by one, he took his pick of the young and strong.Well, I had no better plan when I was a working man. I swung the hammer every day, the choking dust all came my way, and the time crawled by so slowTold me I could go.

来自于任贤齐和徐怀钰合唱的一首水晶，那这首水晶也是在 KTV 历典曲目之一哈。北京时间的0:18，这里依旧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今夜平安里的音乐时段，我们将听到来自于许飞的淡淡的歌。有时候想想人能淡淡的安安静静的活着多好，因为觉得世界之外有一层外壳，我们所有人都生在这层外壳之下，你能从外壳里看到外面，但是你却出不去，那就简简单单淡淡的生活吧。 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图画，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 那一首淡淡的歌来自于许飞，0:21，想不想逃脱这样的牢笼，走到外面去看一看，来自于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很 就是这样一个像着小星星女生一样浅浅的吟唱的这一首歌。关于情人节，很多人都说叫圣瓦伦汀节哈。这一首歌来自于原来Beatles 乐队的成员之一 Paul 演唱的这首歌。 We didn't care. She said that someday soon the sun was gonna shineAnd she was right, this love of mine, my Valentine. As days and nights would pass me by, I'd tell myself that I was waiting for a sign. Then she appeared a love so fine, my Valentine. And I will love her for life, and I will never let a day go by without remembering the reasons why. She makes me certain that I can fly, and so I do without a care. I know that someday soon the sun is gonna shine, and she'll be there, this love of mine, my Valentine. 锁定都市之声，享受美好生活，我是李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1.8。 四元桥亚之杰奔驰中心售后夏季服务月，预约免费检测、保养维修双八折，另有空调清洗7.5折。亚洲旗舰店，百余工位，无需等待。四元桥亚之杰奔驰预约热线84355656。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0:29，依旧是今夜平安里的音乐时段。我们即将听到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其实这是其中的一位主唱秦昊自己感性创作的一首歌，是唱给正在北漂和曾经的北漂的朋友的歌。这首歌一经推出呢，就经过很多家唱片公司的争相购买。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宁可在大城市里哭，也不会在小城市里笑。但是在每个孤单的晚上，你会觉得冷吗？ 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就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是你。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说呢，秦昊在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在写自己的心情，的确是这样啊。在北京城有人匆匆逃离，也有人匆匆离去，我想有一天我们会终究离开这里，那个时候带着是满满的有关于幸福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爱你。新裤子乐队成立大概有18年的时间，在7月12号的时候将会在保利剧院举办一场第一次，对，18年来第一次的不插电的演唱会。幸运的朋友一定会到现场，可以看到几个人的表演。这首歌当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爱情哲学，他说我反反复复的想你，却最终的失去你。的确是这样，爱情是什么呢？你反反复复地在想念一个人，但是最终他已经不再属于你。 我爱你，我总怕见不到你，看着你我要把全部给你，纷纷乱乱的记忆，无拘无束的哭泣，反反复复的想你，我终于失去你，分离和你在一起。见不到你，看着 乱的记忆，无拘无束的哭泣，反反复复的想你，我终于失去你，分离你，和你在一起。 这就是仍然活跃在北京的一些各大场所所谓的地下摇滚的一批人，新裤子乐队他们演唱的这一首《我爱你》。其实我对新裤子乐队个人还是有一点点的个人感情，因为曾经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每天晚上往返20多分钟的路程，都在反复的单曲循环他们的两首歌，一曲呢叫做《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另外一首就是这个名字叫做《我爱你》的这首歌。主唱彭磊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的标签是中国不需要摇滚，摇滚是来自于西方的垃圾。我想这是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一味的执着于追求于摇滚的人所不希望看到的一些评价。在他们看来，宁可愿意用18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来坚定和追寻自己梦想当中所要的那一种中国摇滚。不过说到像这样执着于音乐的人，目前还是有很多人得到了更多的青睐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好妹妹，再像是我们马上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杨小雪。他们这么多人基本上是通过豆瓣平台或者是网络平台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和认可。虽然说没有那一种炒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他们那种朴实的由心而唱的音乐所散发出来的光。杨小雪是在2006年的时候加拿大留学归来，然后潜心把自己曾经写过的那些音乐都一一整理出来。后来发现，听她的歌，就像听每一次她所经历的故事一样，那么的真切，那么的动人。只是会可惜，杨小雪。 我们在那路口相遇，宁静的商店还会记起。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秘密，也许不再相信，再也没人听，只是你离开茫茫人海，丢不掉我放开你的宿命，我睡在这里，我睡在这里，试着忘记，慢慢都会忘记，只是你不情愿的离去，否定我们不同的生命，只是会可惜，只是会不经意忘记想念的意义。 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秘密，也许不再相信，再也没人听，只是你离开茫茫人海，丢不掉我放开你的宿命。我锁在这里，我锁在这里，试着忘记，慢慢都会忘记。只是你不情愿的离去，否定我们不同的生命。只是会可惜，只是会不经意忘记想念的意义。 FM101.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平安里。 今夜平安里，期待每次和你的不期而遇。0:44，依旧是今夜平安里的音乐时段，我们来说一说那些音乐所代表的背后的一些情绪。我记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说有这样一种怀旧的情绪，多少有一些抗拒和不愿意去谈及的，就是曾经我们逝去的那一些青春。我昨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帖子，是跟我们80后没有关系，是说那一些特别忧伤的已经是流走的那些70后，写了他们的故事，写了他们的一些无奈。是我一个70后的朋友发给我的，他说真的是每一个字都说对，但是我一点都不服老，我还会回忆着曾经，然后很好的去践行着未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怀旧是真的仿佛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45度角的去仰望天空，然后去撕扯着纸巾做悲伤的抹泪妆。这几年有关于一些怀旧的电影，关于一些怀旧的音乐也是层出不穷。也是如果我们忘了过去，又怎么很好的去到达未来呢？还记得在我忘了是哪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小虎队们复出的时候，那一整个晚上在新浪微博上的集体刷屏。是这样的，小虎队是整个一代人的甚至是两代人的青春的更美好的回忆。如果此刻再听到他们的这一首歌，你会想到在你曾经的青春记忆里面有过他们吗？应该有，一定有。来自于小虎队的这一首爱。 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 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也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带你们回到曾经的那一段青春的岁月，其实的确是没有人能够取代在记忆当中你和那一段青春岁月所度过的整整的一段时光。人就是这样，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越加的容易感伤，过去的一些细碎的小片段总是能够让我们迅速的陷入一些沉思。的确是青春，它或许总是以一种这样的一种突如其来的恣意燃烧的没有结尾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像是曾经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叛逆少年，转而有一天忽然之间变成了翩翩淑女，就好像是范晓萱。其实范晓萱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曾经那个戴着几环，然后身上处处有纹身，那个撒娇跳着欢快歌曲的那个小魔女。但是如今我们再看她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恰恰是一个女神形象。或许所有的曾经的叛逆少年终于有一天要落地回来做一个小女生。范晓萱的这首歌 Rain。 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是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在海角天边。 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在一个那样的下雨天，我跟随着你的心来到了这个世间的海角天边。0:54，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 Madeline Baker 的这首歌，叫做 River。 其实不得不提这一位歌手，她是21世纪最棒的爵士女声。这世界上最好的懂得是什么？最好的懂得是我不说你什么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就是演唱者根本不用刻意的雕琢，那一种情感，那一种聪明的把自己的思绪划过音符和乐段之间的流露出来的感觉，才是最棒的音乐。这一首 River， 这样一首最棒的爵士乐，送给此刻仍未眠的你。晚安，各位。 It's coming on Christmas, they're cutting down trees.Putting up reindeer and singing songs of joy and peace. 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But it don't snow here, it stays pretty green. I'm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then I'm gonna quit this crazy scene.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 wish I had a river so long I would teach my feet to fly.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 made my baby cry. Help me, you know he put me at ease and loved me so naughty, made me weak in the knees. 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m so hard to handle, I'm selfish and sad. Now I've gone and lostThe best baby I ever had. Oh, 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 wish I had a river so long I would teach my feet to fly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 made my baby say goodbye. times of joy and peace. I wish I had a river. 生活听我的1018生活服务站， 精彩世界杯尽在 U Radio。在巴西菜馆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道菜便是全套飞秀雅杂，这道菜的用料是牛肉干、熏香肠、咸猪肉、猪耳朵、猪手、猪尾巴、猪舌和黑豆，再加上盐、香料、香草和橄榄菜等等做辅料，装在陶罐里用文火焖煮两三个小时，熟了之后呢，再撒上木薯粉、橙子片。当地的传统吃法是与大米饭来拌食，因为啊，这道菜一出锅就香气扑鼻，鲜美无比，深受大众的欢迎，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巴西的国菜。玩转世界杯，耳朵嗨起来！1018生活服务站，玩转世界杯由北京劲动法拉利玛莎拉蒂赞助播出。百年盛耀再创辉煌，北京骏东法拉利玛莎拉蒂金港 3S 售后中心现已盛大重装开业，夏季检测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更有预约试驾及精品二手车，400-818-0458。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我是足球爱。